Don't you worry, don't you worry、yeah. 如果一天你会想念 Don't you worry, don't you worry 想到的答案啊，不要有的月，就像这世界，这里所有的一切，各种陌生人的脸，我发现神秘的纠结，停在空中的冒险，看到静止的世界，魔术电人火焰有点热，海盗船的剧情跌宕失重，效果开始发作，开业，游戏的规则被烟火的颜色所替代，变得不快乐。如果一天过会走远。 Don't you worry, don't you worry, yeah. 如果一天你会想念，Don't you worry.